我看到现场很多 iPhone 在那边晃来晃去。今天这场表演呢，大家可以尽情的拍照、录影都没关系。大家把 iPhone 4拿到空中，我看看。不干那么多，因为不好意思呢。Fuck iPhone, Nokia forever。